好啊，大家看到我一個恐怖分子的樣子就知道這個靚嘢嚟嘅呢個口罩，知唔知咧？就係、是、你見到政府嗰個咁樣嘅八億口罩咁鬼核突。我而家話俾你聽，布口罩可以贏到一個點係咩咧？就係、是、我而家呢個 唔係喎，你要搞清楚啊！八億咧，佢話佢自己投資落去創科度係用咗八億，但係佢最後尾而家 turn out 嗰個口罩咧，佢話根本上嗰個專利咧嘅成本係100萬嘅啫，其實係百幾萬嘅啫，其實 啊。 是啊，你不知道啊，因為而家就是其實蘋果嗱，呢、這個真的要多謝蘋果，即係蘋果先至會爆呢啲咁嘅嘢嘅啫，因為佢 fact check 啊嘛，就睇翻佢自己本身聲稱佢所用嘅理大嗰個專利啦，究竟係咪佢 claim 嗰樣嘢先？ 梗唔係啦，佢而家嗰個同心口罩根本就唔係藥磁場。 係啊，因為原來佢本身佢有個藥磁場喺度，四角嘅藥磁場喺度彈走曬嗰啲粒子嘅，而家就冇嘅。 係冇 嘅。而家純粹係用 銅粒子嘛。 係啦，用或者用鋼線啊，銅粒子、啊。 其實佢一個 coating。 係啦， 用銅嘅粒子去 coat 咗嗰一層不織布，其實就係中間嗰啲。 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咧， 你話高科技， 因為嗰啲咁嘅銅粒子咧係會有機會吸入到個肺度嘅。咁啊，重大鑊！ 嗱，所謂跟住佢最好笑咩咧？呢、這個薛乜鬼嘛？嗰條友叫做 唔係，即係薛局長啦， 楊偉雄嗰條友。 係啦，嚇！ 咁咧就竟然就話咧，誒，佢哋都係同一個 family 嘅，同一個 family 嘅創新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哋都係咧嚟自於一個所謂 reusable 重用口罩呢個創新科技。撲你個街！創新科技呢、這個重用口罩呢樣嘢，喂大佬已經係幾年前喺歐洲，我話俾你聽，我而家戴緊呢個設計師。就是呢個 Puma 同埋同 Louis Vuitton 合作嘅呢個 Marshall Wonders 設計師，係美國大公司 O2 Today 嘅出品嚟嘅，呢個係 O2 Today 嘅出品。 其實一般就 大佬喺 KLM 已經賣咗，荷蘭嘅 KLM 航空公司上邊。 你講 Puma 啊嘛，係咪？ 賣緊呢個咁嘅口罩已經係啊，賣緊兩年嘅啦，已經。 其實應該咧，即係你 係可以用15日到40幾日嘅， 係 重用口罩嚟。你話俾我聽，呢個叫創新。 啊、 喂大佬，你比较起嗰个底裤口罩，头先我戴呢个口罩，啊、喂大佬你型好多啦，系嘛？无论你嘅物料，啊、你一摸落去你就睇到啦。成、 啊、 件事有得俾你抄，你都抄得咁核突，点解咧？精远国际攞自己仓底货嗰啲布啦，系嘛？嗰啲睡衣布，大佬你点可能用咁嘅 pattern 嚟做布口罩？你当香港人系？猶太集中營的難民啊！ 唔係喎，佢因為佢話爆響口嘅話咧，會驚有人搶喎、 啊。搶 乜你嗰啲嘢？ 我想問下邊個搶你條底褲先？阿婆底褲邊個想搶？除咗嗰啲 stalker 梁振英嗰啲咁嘅痴漢之外，會搶會索之外，會索嚟會搶嚟聞添，可能邊個人會搶呢啲阿婆底褲？ 啊！ 跟住佢話中間嗰啲高科技大佬嗰啲叫做熔噴布啊，大佬 啊！ 你六層熔噴布。嗰啲邊個搶啊？我想問一下， 好啦，唞唔到氣嘅根本就， 我都話啦，即係我一早我同聽眾都有講過，我話我哋訂咗一扎紐西蘭嘅芯片、，Marshall Wonder 呢個口罩就係用我哋同一間公司喺紐西蘭一種羊嘅羊毛長纖維織出嚟嘅口罩，係經過 lab 嘅化驗，係證明可以防菌同埋防呢個嘅 air pollution。 嗯， 係用同一個芯片。但是我們那個芯片因為要經深圳加工，所以運不到來香港。然後我發現最仆街是什麼呢？是原來香港這邊不給入境，那些芯片要經深圳再寄去外國就可以，入來香港不可以。是近期發生的事來的。我想告訴大家，他不給這些芯片入境，然後自己去找這個晶圓國際、日達這些公司做口罩。你說賤不賤格呢？跟著還在大公報呼冤。你看到人賤真的沒有底線，他說我們去屈那些創新科技處的同事，我告訴你做賊都很慘的，通宵在那裡僕那些戶主，看看出了門口沒，喂 Stalker 梁振英都很慘的，日日走去在那裡數肥佬禮那些廣告，數到連頭髮都白了，那是不是這樣他做的事就等於正確呢？他做得很慘，不過是做壞事的時候，咁咪仲撲街？ 佢呢種咁樣嘅反駁咧，其實就係用翻佢回應五大訴求嗰招，即係其實佢就話嗱，而家我哋針對佢嗰個口罩啦， 嗰個同心口罩好多指控啦，包括就係其實你而家所謂嘅 假技術咯，假技術咯， 係啦，黑箱作業係嘛，唔招標，假技術係嘛，呢幾樣嘢，咁即係呢幾樣嘢啦。咁但係佢就專登淨係講黑箱作業嗰樣嘢嚟講，嗱，因為咧黑箱作業唔招標嗰樣嘢，我哋之前鬧過佢走去招標啊嘛，咁所以其實佢係揾呢個位入。就唔回應佢點樣掛羊頭賣狗肉呢樣嘢。喂，如果你自己本身喺記者會裏面聲稱你自己用咗8亿去做創科嘅話，你最後尾 turn out 出嚟嗰樣嘢竟然係130万。喂，你根本上面就係已經有詐騙嘅嫌疑喺度啦，係咪？根本上面就係、是、喂，我哋就要告你，喂，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商品說明條例根本上係完全係不符你自己本身所講嘅嘢啦。 所以我咪話咯，坦白講咧，呢、這個裏邊嗰個芯片啊，其實喺阿黃維基嗰個嘅Hong Kong TV Mall 都有賣嘅啦，已經係係而家所謂 reusable 係直情已經發展到呢個 Marshall Wonder 呢個 product 係已經去到咩咧？係可以中間我呢個唔係而家最新嘅 version， 而家最新嘅 version 係可以拆出嚟喺側邊換，然後洗乾淨個套換翻個芯入去。是不洗而家好似咁样，洗完之后唔准扭唔准剩，跟住你叫老人院点用啊？个个挂晒啲阿婆底喺度，根本佢唔知边个噶系。而家老人院唔肯用啊？ 因为写名啦。 系嘛？喂 ，reusable， 如果嗰个芯片已经发展到系可以咁样拆出嚟再换过入去嘅，每一个芯片可以用几次之后再用嘅，你而家话俾我哋听，我哋竟然就系呢啲叫做香港嘅科技创新。 嗯、 你唔好出嚟献世啦！我想话，我就算你做通宵都好啊。如果你是一個賊人，你通宵在做埋啲賊事嘅話，我哋係咪要多謝你呢？如果係咁，係咪你而家黑箱作業？就算我相信嗰啲創科局，如果同事做得咁辛苦，我想話，咁點解楊偉雄要走啊？ 係咯， 如果佢咁大勞苦功高，呢、這個唔係姓氏呢條撲街做噶啦， 係 啊，咁一定係楊偉雄做噶啦。咁點解楊偉雄要突然間叮走啊？ 嗯， 如果佢做得咁好呢、這個 project， 因為呢個 project。開波嗰陣時，三月根本上楊偉雄係創科局局長嚟 嘅 噃， 即係上一手嘅，而家就諗住舐， 係上一手嘅局長做低嘅嘢嚟嘅噃。咁咁大功勞，咁大嘅發明，咁點解佢要叮走咧？我想問一下，係咪應該得到黨嘅表揚先咧？大公報點解唔訪問楊偉雄先咧？梗係瀨 Q 咗嘢啦！我話俾你聽，然後瀨完之後咪死頂咯！而家係咪嗰200万人走去登記嘅，你舐著數？我唔理你黃絲藍絲乜絲都好，你小心啲啊！而家荃灣本土個案又再嚟，你以為斷咗攬啊？今日 啊 ，OK， 嗰個60几岁阿婆， 60几岁阿婆冇外遊記錄，乜都冇，你夠膽你係用？我話俾你聽，我一定唔會攞。你問我，我一定唔會攞。 每人攞幾多個啊？佢啲底褲口罩， 我冇睇佢哋，我完全冇睇佢新聞， 因為 根本就係垃圾，呃香港人，即係等於我哋60年代乜 Q 都係叫原子筆、原子褲，係咪？咩叫同心？佢要食字啊！你明唔明啊？同心抗疫啊嘛！ 又話咩 CU mask 好想見到你，我真係見到你我就 我話俾你聽，幫佢做公關嗰啲友啊，我認識嘅正撲街嚟嘅，我話俾你聽，呢個同心口罩呢單嘢，幫佢做 PR 嗰啲人啊，係正撲街嚟嘅係。包括 involve 成件事嗰啲友啊，你見到嗰啲香港所謂商界，全部都係利用香港嘅疫症危機喺度舐著數，呢下先賤格。我話俾你聽，舐著數自己落袋，自己公司賺錢，係嘛？我哋連我哋少少一個義工都不如啊！佢哋自己走嚟捐口罩，今日仲有兩個女士攞口罩上嚟俾我哋，係嘛？我哋收集完之後，有機會我哋又會寄去外國需要嘅地方。你睇呢啲咁嘅商界。你看台灣的商界一比工業界一比你就知道他們根本就是利用這個機會每一個人就在這裡代錢是嗎在越南做我收到一個電郵有個人告訴我聽我聽眾他說在越南車一條牛仔褲是1.25美金你現在告訴我聽車一個口罩是要0.95美金車一條牛仔褲都是只有1.25美金而已 是嗎跟著租個南風那個牆來做什麼其實那台景嚟嘅根本係， 哦，俾阿林鄭喺度搭景。 嗰台戲嚟嘅根本係，根本就唔係喺嗰度做嘅，嗰度一個 packing 嘅地方嚟嘅啫。 唔係就上水， 同我哋呢度一樣噶，咪 packing 嘅啫嘛。 啊，咁仲要唔俾人坐添。 所以我話成件事，你話核突啊，你話黑警核突啊，呢啲叫做黑商啊，商界個商啊，唔係黑商作業啊，唔係一個商個商啊， 是这些黑心的商界的人。你问我，我起码觉得中国军林建锋这些还正路一点，自己掩水出来做。王维基啊，这些 是 不是 K 框。如果当日我哋做咗呢个布口罩嘅话，而家蚀到扑街啦，已经。 喂，佢 我都蚀到扑街啊！ 中国不咪话 啊嗰啲啊？ 阿中国不咪话，喂，我都有做啊，点解你唔俾我做啊？点解你 然后佢一路隐瞒？ 系啊， 佢同时叫你做，叫你做嗰阵时佢隐瞒，揾咗呢啲公司，呢、這个所谓咩 HKR 咩香港纺织创新科技局下边， 系啊， 然后自己围起个圈，已经分咗个嗰个大饼啦，已经系。然后、啊、你做芯片、啊、你日达、啊、你在这个越南有厂。 那嗰阵时仲叫人 已经分好晒， 如果有口罩 边嗰啲傻佬， 嗰阵时佢仲同人哋讲，如果大家有口罩嘅，其实捐俾政府啊嘛。 仲有我想问下，我再讲一次，如果咁缺口罩，点解我哋呢个纽西兰嘅羊毛口罩唔俾入境？ 嗯， 唔俾入香港，我想问啊，佢要制造个短缺。 嗯， 制造个短缺之后，就大家要感激流涕，就好似阿 Ben Sir 所讲啦。告诉大家，哎，林郑最后终于做一件好事了。做什么好事呢？整件事一个导演出来表现出他 patronizing， 然后香港人跪低感恩嘛。香港口罩短缺是大陆制造出来 的。有多少人真的给分他、啊、因为这 样。然后大陆制造口罩短缺之后，大家就对骆惠宁走去上去做个大龙凤，每天安排10万口罩来，然后给建制派派、嗯、然后叫香港出品大联盟再派。大家咪跪喺度感恩咯，但 我 相信有冇人咁做咧？ 佢真係賺到嘅掌聲係箍盤嘅啫，其實係，因為其實佢最後尾佢都係落翻嗰啲咩工聯會啊。 啊，你唔好低估喎，200万人攞喎， 係 你唔好低估香港人嗰種嘅功利主義喎。 當然，但係其實好多人都係即係唔攞啊，白不攞啊嘛，係、嘛？因為其實佢覺得就係話喂，唔攞冇成本嘅嗰啲咁嘅口罩係攞咗先算啦。其實就咁，起碼佢可以攞嚟做人情嘅，就算自己唔戴都好，係嘛？送俾人。咁而家就係咁樣諗嘅啫嘛，嚇、啊！咁但係你而家你鬧照鬧，咁所謂啫。其實就 我覺得佢已經無恥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你睇下上去大公報嗰啲咁嘅訪問， 係啊， 全部都係咩？根本上中聯辦就吹雞選舉工程開波， 仲想攞呢樣嘢嚟做反擊。 係 啊， 啊，選舉工程開波，由呢個出品大聯盟之前四十幾個嗰啲嘅建制派流羅喺度聯署、 嗯， 然後鬱郭榮亨，然後到呢個嘅林鄭出台就去攻擊泛民。 嗯、 你身为行政长官，你咪出柜咯！我想话系啊，我而家系要帮建制派打选战啦。你扮乜嘢啫？喺度上去系咪啊？讲嗰啲嘢根本就系 campaign 嘅一啲 negative campaign 嘅一啲嘅 手法。而最好笑系咩咧？系所有人都睇住你喺度做一台咁嘅假戏，同骆惠宁喺度扯猫尾。你倒不如就系叫嗰啲票站印好晒啲票箱嚟换啦，系咪先？你使乜搞咁多嘢啫？系咪你上去系嘛？又話嗰啲攬炒啦，嗱，第一個就係政治攬炒，反政治攬炒，因為呢個係中聯辦 set 咗嘅 campaign 嘅 agenda 嚟嘅，選舉議程嚟啫，所以佢咪上個大公報嗰度，咪去反政治攬炒咯、 嗯， 然後跟住就掃埋區議會做唔到嘢咯，係、 嗯、 咪特登噶？根本區議會全面不合作，然後咪同區議員困咯，然後就最終就話嗱，你選咗佢哋咧，咪攬炒咯，咩都做唔到咯咁，同時就將政府。管治失敗，中聯辦治港失敗，所有責任懟曬落去攬炒嗰度咯。個 agenda 已經寫好曬嘅啦。但我話林鄭呢條友咧，賤在咩咧？即係做人真係有所為有所不為。你已經係一個政治喪屍。你而家幫中聯辦打選戰，將來你個仔會飛黃騰達咩？我想話會唔會咧？最後尾會點咧？你自己諗清楚咯。其實係咪敢唔敢喺香港退休？你自己諗清楚，我覺得你仔敢唔敢撲街仔敢唔敢翻嚟啊？敢唔敢喺香港行 嚟行去啊？唔係佢自己心虛啊，因為佢個仔就話喺母親節嗰日送咗個袋俾佢，跟住話虛驚一場啊嘛，大佬佢梗係真係做得真係虛心事，即係呢啲虧心事多啊！真係佢話真係收到個包裹係嘛，跟住嗰啲警察就好緊張。 呢啲叫做咩咧？我話俾你聽啊，即係何不食肉味 啊！ 抵俾呢個時代力量嚼佢嘅台灣。 嗯。 打開一個紅色的手袋嘛， 係啊， 係咪？話俾你聽，母親節當日香港幾多人係食緊警暴的胡椒球，被警棍打的。 咪就有一家三口，咪就係賴咗嘢咯，咪中曬嗰啲胡椒球咯，喊到好淒涼嘅真係。 所以我話，如果呢啲人大家將來饒恕佢哋當冇件事嘅話，呢、這個就等於大家饒恕董建華一樣。 嗯、 董建華禍港7年。你以為他下台沒事，結果現在又出來作惡、 嗯、 就是因為香港人不夠決心，做得不夠盡不夠絕，被這些這樣的中共政棍 在度不斷，你諗下嗰個出品大聯盟，譚慧珠啊、譚耀宗啊，你數落去後邊張志剛啊呢啲，點解我哋嗰廿幾年嚟都係呢班咁樣嘅靠食政治飯嘅一班中共走狗嚟去管治一個國際城市，而搞到今日咁？大家反省自己有冇責任？唔係話大家由得佢啊嗰啲嘢。大家見到董建華，見到名人仲埋去握手，你諗下當日。董建華有一個阿叔喺荃灣唔肯同佢握手， 係啊，好有型噶。 嗰個係新聞嚟噶，嗰個 嗰陣時係零三七嗰陣時沙士嘅時候嘛。 沙士嗰陣時啊，係啊，落到去林鄭，落到去你仲擁住佢。 嗯， 我唔鼓勵大家用暴力，但係我話俾大家聽，呢啲人係出賣香港利益嘅人，係要口誅筆伐之餘，仲要係令到佢哋咧。是感到羞愧羞恥而不能夠在這個地方生活才行的，我告訴你，否則他又走出來作惡，幾年之後就走出來作惡，你看梁振英不是 嗎？ 整群人都是的，現在 整群都是不 知，你以為共產黨都吃透你香港人的性格，三分鐘熱度，好了，我趕走了 Anthony， 我們收拾一點，找個第二個來阿土來，這樣大家好東西，這樣回來看吧，這樣就完了，跟著就到這麼上下，跟著又變回那麼沉悶，為什麼阿土說話？現在 exactly 是一樣的，其實就是那班人，我相信大家看到這個香港出品大聯盟，香港再出品大聯盟，大家只是冷笑，但是為什麼大家不覺得憤怒呢？我想說是不是有問題呢？這個社會是你想想，一些犯了嚴重的錯誤的政客落了台之後，是竟然可以在中共的加持下面又再出來指指點點，又再出來幫建制派 campaign，然後你想想林鄭月娥犯了那麼嚴重的政治錯誤，她自己承認啦， 是啊， 是吧，好了，現在若無其事出來大公報接受訪問，罵這個罵那個，又說要一年之內整頓這個通識教育，不可以做冇掩雞籠，大家若無其事啊。所以不要怪為什麼這些這樣的賤人，現在不是叫做港人治港，是賤人治港，不要怪責為什麼賤人治港，我覺得賤人治港是因為香港人的記憶是跟金魚差不多，我覺得是很快就會忘記了，然後就這些人呢，只要他隱藏一輪之後呢，出回來之後呢，就可以照樣呢是沒有件事的，然後那些傳媒記者也都當了他是名人，當了他們是權貴，是這樣來去供奉他們的，是沒有記者是會採取一種表態的方式來去指責他們的，是都沒有的。其實我覺得現在你看鄧炳強今天去這個元朗區議會，你看下面出面那些這樣的傅振中啊、石房友啊，那些不是在出面在這裡大佬那樣 啊，即 是大佬入去那樣的，真的 不是，他還要是不是整班藍絲在這裡，其實根本上已經 全部犯了這個限聚令， 是啊，其實已經有一位白衫警呢就叫了咪的，說他們違反了限聚令的，但他就說我們很乖的，我們聽話的，這樣又是沒有事，最後尾原來有幾個雜差咧，仲要幫佢哋一起去鬧嗰啲黃絲添。 有兩個 係啦， 出嚟 咁啊，俾 話佢犯限聚令啊嘛。 係啦，咁又俾一個白衫警啦，掹住係嘛？喂，你唔好你即係你唔好做得咁出樣咯，我估係係嘛？我諼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咁啊，俾蘋果影到嘅，其實就好樣衰成件事就。 而家冇用噶啦，我話俾你聽啦，縣委級嘅即係啲白恤衫嘅警察咧，靠邊站？ 啊！ 而家全部係散仔當道。 嗯。 所以我話今日呢個元朗區議會其實又係捉到碌唔識脱角。鄧炳強落嚟，你要問佢嘅，而家唔係害群之馬嘅問題，而家係問緊警隊裏邊係咪有集團式嘅犯罪問題？係 啊， 七二一就係集團式嘅犯罪啦，唔係個別害群之馬啦啩，係成個警區嘅問題啦。好啦，然後跟住你睇下呢個嘅冰毒事件，呢個係成個西九反黑第二組嘅集團式犯罪嚟嘅噃。 係。 大佬二百幾公斤，咳走咗十分一，咳走咗廿幾公斤。 係啊， 我想問你點袋啫？真係 好重㗎， 千幾萬喎嗰度係。 成部冷氣機咁重。 大家唔好以為係咁樣嗰袋嘢啊，嗰袋嘢冇千幾萬㗎。如果個冰係咁多嘅話，係成三袋米啊，大佬。 係啊，邊似三袋米？ 一袋八公斤啊嘛。 嚇！ 三袋米，八三廿四。 啊！我都話成部冷氣機咁重㗎，其實。 廿五公斤咯。 係啊，嗰度好似係係咪千幾萬啊？ 一千七百幾萬， 係咯，千幾萬。 Total破獲一億五千八百萬。 但你咁樣去偷走去販毒，咁你都有門路先得㗎，即係話有人幫襯你㗎咯喎。 有人幫你去買噶咯，係嘛？又咪係咪有係咪 有人接頭先？ 你諗下冇人接頭，啊、真係唔通我哋兩條友推住個車仔， 咪、啊、就係咯？ 真係喺呢個偉業街嗰度，誒、哎、有兵買啊喂咁樣，啊、我哋兩條友，我諗未推到去觀塘碼頭已經俾人拉咗啦，係嘛、 啊？即係話其實佢根本上佢偷呢啲冰毒去買嘅時候，佢買佢賣得佢已經有個 network 喺度，咁嗰、那個 有個字頭話俾你聽，我幫你接貨，你攞 出 嚟 呢個就係。集團式嘅問題啦， 集團式係乜嘢？我想問下，嗰、啊那個警長會唔會自己推住廿幾 kilo 嘅兵，然後喺尖沙咀流離浪蕩，跟住上到去酒店嗰度，喂敲門，誒、哎、有冇啊？有要唔要兵啊？咁啊？ 唔係，所以咪咪話咯，即係 真 係 范冰冰啊！ 佢如果真係可以范冰冰係嘛，販賣呢啲咁嘅冰毒嘅話，咁即係話呢一個咁樣嘅腐敗，呢一種咁樣嘅警黑勾結啊，唔係一朝一夕嘅事情啦，已經係 係成個西九反黑都要停職啦，係咪啊？跟住嗰個刑事阿頭都要停職啦，係咪啊？ 唔係咁嗱， 而家係得嗰四條友。 阿邊個好笑啊？阿黃明佢話，因為其中一個佢認得。 阿明嗰個咪拉阿明嗰個咯，其中一個咪就係。 喂，咁當日佢都好眉好貌好斯文嘅，估唔到係咁樣。 阿少年太天真了， 即係證明佢仲係少年係咪？ 同埋證明阿明都仲係左膠，冇辦法。 唉， 但 係 你諗下 嗰邊嘢啊， 我都話通州街，通州街。走去剝爛曬露宿者嗰啲嘢，然後踩下體嗰件事，俾個牧師踢爆嗰件事，成 team 人係妨礙司法公正同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八個人啊嘛。 係啊， 好啦，即係話根本喺之後嘅調查過程裏邊，全組人互相包庇。如果佢哋有份打嗰個人，就應該係告普通襲擊罪啦。 啊， 點解係告呢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即是说根本到警方内部调查的时候就全组人互相包庇。但是其实有晒 CCTV 的嘛。 对啊。 怎么可能呢？这个不是集团式是什么，我想问一下。跟着还有元朗宵夜爆樽事件，差妹爆樽事件，十个警察犯限罪令。 是。 这个不是集体犯罪是什么，我想 问。现在不正止啊，现在是警二代都有犯罪添啊。 Job case 添，律政司说。 drop case 喎，點解 drop case 啊？ 跟住個官話點解你要撤控啊？ 係咯，佢而家律政司就連解釋都唔解釋， 解釋都解唔到啊！根本係警二代寄毒品翻嚟就 drop case。而家你見到嗰啲而家陸續上庭嗰啲抗爭者係咩？你個袋裏邊有個鎖匙扣喎， 是搭是巴拿嗰啲之類嘅咋，其實係佢啲鎖匙扣根本係老屈嘅。佢就話唔知開嗰啲乜嘢咩六角匙定乜鬼嘢啦，跟住其實唔係佢唔知話好似話係綁喺手指嗰度，當個指環去揼人嗰啲啦。佢係咁樣去講，但係其實人哋鎖匙扣嚟嘅啫。 Come on， 嗰啲叫鐵蓮花 嚇，嗰啲鐵蓮花咯， 你用下腦啦，咁都分唔到，唔識就自己打鐵蓮花上去淘寶睇下係點樣噶啦。所以你而家見到根本上呢、這個佢今日喺元朗區議會咧，其實佢提咗啲新嘢出嚟。嗱，佢就話咧，嗰日喺旺角裏邊咧，佢哋啲警察係處理得唔好。但係制度上點樣去處理呢個警察對記者嘅濫用暴力問題咧，係冇 多啲溝通咯。 佢話就話同記者組織溝通。我話俾大家聽，其實當日嘅警察就係一種向記者復仇嘅心態。 咪 係 咯，嗱，佢而家佢對住啲記者點樣溝通咧？就一埋嚟就一句，記者唔係大曬嘅，向後褪，向後褪，記者唔係大曬。 點解咧？佢要復仇啊嘛。 係啦，根本上呢啲邊度係溝通啫？一見到你係著住黃背心，當你仇人啦，已經係。所以點解佢連十三歲細路仔都唔放過，就係咁解啊嘛。 因為嗰個細路仔著住黃背心 先 記者， 咪就係咯。 喺佢眼中就係黑記。係 啊，所有記者唔係，其實呢啲嘢咧，你唔好話係咪即係針對某啲人扮記者啊？因為你咁樣針對記者嘅行為咧，連大公報記者都賴過嘢啊嘛，公即係呢個連東方記者都賴過嘢啊嘛，佢都中過你哋招㗎。是不是先 因为我告诉你陶輝事件、 啊、 到昨日明報揭出呢個副警總監僭建，係咪新鴻基嗰個高層副警總監僭建，然後之後兩個 David Jordan 僭建，全部都有，跟住到鄧炳強自己的物業兩間有僭建， 九年三間，九年他住三間物業都僭建嘅， 有僭建先買，其實係有僭建先 先租啊， 先租啊，因為賺咗啊嘛，賺多咗啊嘛。住大了嘛，好了，他們就懷恨在心，跟住很簡單，這個旺角特別職務隊踢爆這個西九反黑警長 卡冰呢件事係當場踢爆之後，嗰啲料影去咗記者嗰度嘛，係完全冚唔到啊！ 冚唔到先爆咯， 冚唔到咪唯有爆咯，自己爆咯，反黑，跟住毒品調查房咪高調走去西九總部，帶警犬入去爆佢哋啲 locker 嚟去搜咯。所以我咪話佢咪跟住老羞成怒咯，係嘛？咪將個矛頭指向，因為鄧炳強自己講噶嘛，佢話我拉傳媒老闆，而家佢哋咁樣嚟，啲傳媒咁樣整我，我哋唔會驚嘅咁。他將所有傳媒揭發警察的違法違紀行為當作是傳媒老闆報復嘛、 嗯、 所以他們就繼續報復那些記者咯，你看到蘋果的女記者就哭到窒息那麼滯、 啊啊、 你問我是不是收鍋打做，這個就是絕對是犯罪集團行為來的、 嗯、 當日肯定旺角 那個指揮官是叫他們去對付記者的，我覺得。 但最後不是只是蘋果記者賴嘢嘛，連明報記者都賴嘢嘛， 好多記者都 賴，跟住佢一次過跪喺度，仲要跪喎， 仲要跪喺度咧。 呢個真係皇軍喎，串過皇軍。 係啊，仲要羞辱嗰啲記者咧、啊，所以我咪話咯，嗰、那個係根本上頭嘅 order 嚟嘅，根本係。所以你問， 所以溝咩通好啲啫？好心理就鄧炳強啦，即係呢啲嘢又大家有眼睇啦，係咪？你講呢啲説話有咩用咧？ 我覺得咧就係志在咩咧？嗱，鄺俊宇嗰度有買嘢啊嘛，因為。他話他掟水樽啊嘛， 嗰度就係無中生有嘅，根本上睇 生豬肉， 係啦，睇曬片，完全係冇咩水樽出現過， 老屈砌生豬肉，係嘛？所以咪咩咯？先就退一步咯。實際上， 嗯， 佢而家話成立個乜嘢自己審視呢個咩啊嘛，誠信啊嘛，警隊誠信紀律啊嘛。 唔係，其實呢啲嘢本身就係 ICAC 嘅份內事。我想問翻轉頭 ，ICAC 去咗邊先？ 點解由警隊自己內部又唔係由警投訴警察科又唔係監警會去做，而係自己警務處長去成立一個高層領導嘅小組？ 唔係你解散咗 ICAC 佢啦，成個 ICAC 係廢嘅、嗯，根本就係、 是。唔係叫做咩咯？唔好叫做 ICAC 啦、啊，叫做 CCAC 咯。啊、個 I 字係冇咗㗎啦，個 I 字變咗做 Communism。 係。 或 Communist Party 㗎啦，其實。 咁、啊、你咪政法委咯，係嘛？ 咪政法委咯，其實就係、 是。啊唔係呢個就其實好早之前啦，其實呢、這、一個誒係咪誒嗰陣時華潤啊邊個啊啊啊 宋林 啊宋林啊，本身已經唔係 ICAC 揭發㗎啦，成單嘢 係澳門嗰邊整過嚟。 係啊，唔係呢個其實唔係 政法委， 係係誒呢個中紀委自己揭出嚟嘅、 嗯， 就要誒革職查辦嘅，將阿宋林啊， 唔係就算歐文豪嗰單都唔係㗎。 啊 啊，唔係，我調翻轉歐文。 唔係歐文豪嗰個係話，即係唔係嗰陣時澳門人話，即係因為香港有 ICAC 嚇、嗯，嗰陣時都仲有嘅。 仲有 嘅，但係而家 ICAC 係廢咗噶啦，已經係喺度白豆糧噶啦，已經。 七二一又唔敢查，係、 啊、 嘛？所有呢啲咁樣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嘅事件唔敢查。嗯、喂，淨係啊喺旺角呢單，即係有組織計劃地去攻擊記者行為呢單嘢， 嗯， 都要調查啦，係咪啊？ 嗯， 點可能就咁出嚟？做得不太好，做得不完美，我最憎就是這些字，什麼叫做得不完美？ 他不完美的是Sir說的，他今天說是不理想，他怕呢費事被人說又不完美啊，這樣說。 不是，你這句話就是林鄭搞出來的，我告訴你，林鄭這條賤格婆呢，他是什麼呢？他永遠都是blame了你先，是你們要求太高，我們做得不完美，所以我們可以有改進空間。冇嗰、那個唔係完美啊，嗰、那個係叫做 common sense 啊，我哋叫做一般嘅一個文明城市嘅執法人員嘅標準嚟嘅啫，唔、 嗯、 係高到咁樣嘅完美標準啊。我哋對警察嘅要求係、嗯、你作為一個人啊，我唔係要你做聖人咩神聖形象啊，你唔好講話我哋要求要你哋做到完美啊，係冇呢樣嘢嘅話俾你聽。呢、 嗯、 啲就係咧呢啲諗出嚟嘅攞嚟去駁斥記者嘅。一些 PR 的 talks 嚟嘅，其實 PR talk 嚟嘅根本係，係咪？再聽到嘅話咧，話俾聽，每一個記者都應該話俾呢啲垃圾官員聽，呢個公眾嘅要求唔係要你哋完美啊，係要你哋做翻一個正常官員要 deliver 嘅嘢嘅啫。其實係正常警察咩叫做完美啫？我叫你唔好打記者啫喎。 嗯， 喂，大佬。我不是叫你將記者當作神咁拜，我叫你不要打記者，不要箍頸箍到人哋窒息啫。為什麼叫做得不完美？我想話，即係又係講下講下講到個地步咧，大家集積非成事已經去到，積非成事。我成日都講嘅，而家傳媒一個最核突、最核突嘅 term 叫做建制派。香港，我想問，而家香港何來有政治建制可言？如果香港仍然有政治建制 ，ICAC 就係獨立，可以調查警察啦。 嗯， 呢、這個就係香港嘅 establishment 啦，我話俾你聽。 所以不是维护建制的叫建制派。大家要重新再改名。这个选举我们不是跟泛民的非建制派和建制派选。那些什么零一啊、明报啊那些。不要再在荼毒香港人。这个是香港人和共产党的对选的。那些不是建制派，是共产党的走狗。那对手就是共产党。选举的对象就是骆惠宁。是吗？如果你变了建制派，他就用个论述来去模糊了那个政治对立嘛。就是说哦，他们是维护建制，这些就是反建制的。为什么我们自己认自己是非建制派？我们是反建制的。我们争取民主的就是民主派。我们反对共产党的就是反共派。是吗？再不要，包括苹果日报的记者都不要再用建制派非建制派这种分野。因为这种分野，这种这样的名词是会影响人的政治观念的。即等于做得不完美这个讲法一样。是会影响人的政治观念是什么？就是因为其他的刁民要求太高了，警察做不到那么高要求，你们对他们太过苛刻了，后面的 hidden message 就是这样嘛。这些全部都是政治公关的语言。做记者是有责任去踢爆这些政治公关的语言的，其实。但他现在无计可施的，其实我觉得警察都。他根本上你看到喂，罗志光那时候不是讲过说监警会报告书发表就会成立这个调查警察的委员会的。 不是，他可能算赖 了。他就说不处理这个投诉警察的 case， 但会 review 警察的 policy 嘛。 他不是，他那时候就赖了下去，不是，因为整件事就跟这个监警会报告就扔在一起的。那监警会报告就因为有个所谓司法覆核 case 就扔在这里。但现在完了整件事是。咁你而家你點啫？ 完咗咯噃。 其實你本身嗰份報告一早寫咗好耐啦，成件 十二月底 成件官司完咗之後，係咪即刻可以就 release 出嚟啊？你而家等乜嘢啫？ 咁係咪先？共產黨唔俾 release 咯， 咪就係咯。 所以我話你任何香港內部嘅政治建制已經失效 了。根本上而家咧就林鄭亦都喺大公報嗰個訪問裏邊再肯定多警隊一次，係咪？咁所以其實而家。尤其是警隊就在後疫症時代，他們要出來維穩，要 出來做這些什麼，所以他們就是 看死你咯，是不是？喂大哥，即你現在你 就算鄧炳強都是這樣想的，你林鄭都需要我的，是不是？ 鄧炳強高過林鄭，是啊，不 出奇， 我想他見駱惠寧的機會多過林鄭， 一定是啦。喂，你想想林鄭現在多節度，他連大公報的鞋都要拆啊，是吗？他做完个访问之后，他拿三张照片出来嘛，就是大公报跟他做专访的时候拍的照片嘛。 他说得到不得了， 是啊，就是做发展局啦、政务司司长啦，和选特首的时候上，重要话每次呢啊，这个我在我即最重要的时刻呢，就说大公报都来访问我的这样。即是觉得即是喂，我官运这么亨通都是靠你镀金啦，这样是吗？ 但是没办法的，我告诉你，他现在就由特首就 downgrade 了政务司司长的嘛。那骆惠宁叫你做访问，你不是要做咯？叫你擦鞋，你没有写大公报写了，你都不敢 say no 啦。是吗？有那么核突，就得那么核突咯。所以我就说66去到最后尾一定是有那么核突，得那么核突的了，已经是。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丧尸，他也都知道自己是政治丧尸。他所有的政治生命是源于习近平一念之间。所以他每一天都期望就是做多些可以令到中央高兴的事，可以拆多些鞋的事，而保住他的命仔嘛。而共产党也都很简单，我就 keep 住你的命仔，就是叫你做更多的核突事，核突到一个点，到你的民望跌到得回他现在，其实坦白说他的民望和零有什么分别？是很多人给零分他的，根本是。那对他来说，他也都不需要再 please 你那些的中產民意、主流民意，什麼都不需要的了。他跟鄧炳強一樣的，他覺得石房友、李思嫣、傅振中撐他就已經夠了嘛，再加明星足球隊，那就永遠是一個少數派的政府。好了，少數派政府做事做出來一鍋粥之後，以往那30年，我自己由傳媒、政黨傳媒到政府裏面，不斷都是重複那個的論述，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不得，是因为外国势力，因为香港电台和因为肥佬黎。现在加多一样第四项，在大公报访问里面，就因为通识教育。即是你想想，香港人怎么会不心痛，我想说。 一個國際城市搞到咁， 佢唔係淨止通識教育嘅，佢就話即係通識教育當然係明顯啦。佢話 一年之內要整頓啦。 仲有好多嘢啦，就即係喺中英文科啊，都有啲滲透咗啲嗰啲教材喺入邊嘅，即係等於咧，我哋每時即係我哋有睇呢啲中英文咧，有時考試咧或者 comprehension 嘅時候咧，都會有啲通識教材俾你考噶嘛。即係話，即係你有時你嗰啲範文本身都有問題咁樣樣，咁即係話，而家嚟緊一年內咧，唔係話淨係整頓呢個通識教育問題，仲要即係整頓呢個中文科同埋英文科。咁所以其實佢尤其如果佢講到話成個教育界都唔可以係一個冇染雞籠，即係話喺你而家林鄭治下嘅呢個教育界本身就係一個冇染雞籠啦。 同埋，嗰啲嘢係阿李國章同埋羅范椒芬搞出嚟嘅， 冇錯啊， 通識教育阿老闆搞出嚟嘅喎， 係啊。咁而本身點解要搞通識教育啫？因為你搞通識教育就係想取代呢個歷史科啊嘛，中史科啊嘛。而中史科點解你唔俾佢 教 啊？因為會教六四， 近代史、 會教近代 史，中共啲撲街嘢啊嘛。 係啊，即係嗰啲咩 大躍進啊、三面紅旗啊、 呢啲咩 死幾多人啊？ 唔係咯， 佢就要避開嗰啲嘢咯。 係啊，但係你而家你搞翻轉頭，咁你而家你所搞嘅中史科，你係咪想復興翻中史科？係咪想搞翻嗰啲嘢？咁當然佢唔敢教，但係佢一定會就係好似以前咧阿薛鳳璇所講嘅，就要搞中國模式。即是说现在你中国抗疫上面的优越性 就是体制上中共体制的优越性和那个制度自信、 就会大唱特唱了。即是这个你本身这个礼拜习近平呢上个礼拜习近平都讲了就是说今次呢就战胜这个疫情就证明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那么就是大唱这些东西咯。 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说因为中文英文通识教育有什么反动的东西。習近平主政下面的中共對港政策是什麼呢？你連不出聲做這個走狗奴才都不得啊。你明白嗎？即是非敵即友啊。如果你不站過來我李斯煙石房友這一邊，你就是我敵人嘛。即是說你的教育制度裡面不去歌頌中共模式，不去提倡這個黨國的無私奉獻，不去講呢個中國模式作為世界爭端一帶一路發展的呢個解決方案，都唔得啊！其實係 冇錯。咁所以點解連嗰啲即係你話啊李小加呢類人都容不下呢？就因為其實李小加佢唔會擦鞋擦到出面啊嘛， 核突啊嘛， 係啊核突啊嘛。喂，其實講真的，你做一個港交所主席，你唔可以即係呢個黨衞軍上身嘅，其實 你食四方飯 嘅。係啊，唔係佢本身就喺呢個金融時報寫一篇文。係嘛？即係佢講出一個實情出嚟，喂，我就係唔可以即係俾呢個香港咧太過中國化啊嘛！如果香港太過中國化嘅話，佢就唔會同你合作啦，佢直接同上海合作啦。 好簡單，等於國際學校，香港嘅國際學校咁收你咁貴嘅學費，如果佢請個大陸佬喺度教， 啱啊， 你估會點啊嗱？以前我記得嘅喺嗰啲九龍塘嗰啲幼稚園。在97年之前怎樣收很貴的學費呢？請一個英軍的家屬那些老婆、在門口接放學、送小孩子小孩女上校車接送，擺個鬼婆在這裡、那就收到你貴一貴。香港這個大賭場你要做紐倫港，然後你放個大陸佬左口左面在這裡喊打喊殺，跟這個中環和你 lunch 在這裡火拼，走出去跟那些示威者火拼的，你咪玩 Q 完咯，你就一個澳門賭場啦，變咗。你就變咗可觀啦。 但係而家唔係，你而家咧，即係佢大陸佬或者香港啦，政府啦，即係你用鬼佬咧，都仲用鬼佬嘅。但係用鬼佬就做啲咩咧？即係好似黑警用鬼佬咁樣樣，就專做嗰啲 dirty work。 你要立頭名狀咯。 係啊， 係啊，你要立頭名狀 咯。唔係就好似而家陶輝啊、David Jordan 嗰啲咁樣樣咯。其實呢啲係咩人咧？就好似咩咧？橫店啊！那些日本人咁樣啊！ 哦，日軍那些叫做群眾演員， 嗰啲即係專做皇軍， 喺個手榴彈 做賣人 彈出嚟嗰啲啊！ 係啊，嗰啲咁嘅人，即係而家咧，我覺得即係呢啲鬼佬咧，其實係英國人之恥嚟嘅，其實係。 喂，坦白講啊，如果當日我記得我訪問呢個夏鼎基， 係 夏鼎基話留喺香港嗰啲嘅殖民地嘅官員係可恥，佢講緊 係啊 ，X Jones 講緊中日傑 啊。 講緊呢個 Peter Jacobs 扎克城，點解咧？因為對佢哋嚟講，做一個 honourable 嘅人，喺殖民地結束之後，你嘅任務結束之後，你要翻去離開殖民地，唔可以再喺殖民地裏邊揾食。 但是总有一批人咩呢，娶个华人的老婆。 嗯， 你见到的陶辉咪咯。 是啊。 好啦，佢又顶唔顺住嗰啲 apartment， 又要住嗰啲，又其实未去到嗰个 class， 佢可以住 house， 所以咪要住牌照屋咯。其实好悲哀嘅，你问我。好啦，住牌照屋佢又要扮到自己好似英国嗰啲嘅田园， 系啊， 嗰啲嘅即系即系士绅嗰啲 gentry class， 总之就系田园中产啦。 系啦，田园中产，所以咪要僭建咯。其实有几复杂啫，David Jordan 如是，陶辉如是。所有元朗分區指揮官、北新界北總區，所有鬼佬都是咁啊！其實係點解咧？而呢啲鬼佬喺純種英國人眼中，留喺殖民地裏邊幫共產黨打人呢啲咧，其實係相當可恥嘅。佢哋都唔會翻去嘅。你問我，陶輝翻到去，其實最多咪做個 bouncer， 做喺嗰啲酒吧門口。做嗰啲嘅 專揼人嗰啲，即係見到邊個飲醉酒鬧事 嗰啲，咪就係咁咯。翻到去可以做乜啊？你問我係乜？嚟到在呢個所謂嘅新殖民地下邊，即係叫做咩咧？就係吳三桂情義結，行稱嘅吳三桂，點解要追殺永歷帝去到緬甸咧？ 嗯， 咁絕咁盡咧，因為佢會懷疑阿努爾哈赤。或者之後的順治會不會懷疑我的忠誠呢？ 嗯， 因為我曾經是這個崇祯皇帝的忠誠的，是是 是，即這個就等於陶輝他們自己本身的心理， 所以他會打得更瘋， 是啊，對，所以為什麼近來有個白警所謂白警報料嘛， 啊， 就說其實現在呢接下來會處理即6月這個一周年，6月9號6月10號， 找些假鬼佬扮鬼佬記者， 不是那個真鬼佬，揾个真鬼佬就扮啲 假 假鬼佬记者， 去起嗰啲手足嘅背景 嚟收风， 收风咪 系啦，就系有个咁嘅人。咁啊呢排就系喺连登啊，你见到 WhatsApp 啊都传得好紧要嘅。咁啊呢啲嘢咧其实你都唔好话佢唔可信啊，其实系嘛合理先，起码 sensible 先。而家你见到香港呢啲咁嘅洋警官所作所为，就真系证明咗佢哋真系会做呢啲嘢嘅，其实。 好簡單，我話麥理浩退休，如果佢留喺香港，大把非執董可以做啦，係咪啊？起碼都好似鍾日傑咁啦。但人哋寧願匿翻去蘇格蘭西部 Ayres 養羊，度過餘生。 佢都賴共嘅，其實 唔係佢係有佢係親中嘅，因為佢睇 Angus Lowe 嘅書《Restart Over China》，然後嚟中國做外交官噶嘛。 唔係同埋佢阿兄姐咧，近排好似話去過英國啦。佢話呢個即係魏奕迅咧，阻住呢個英國將呢個 BNO 就平權化啦。佢係其中一個好大嘅阻力嚟嘅。佢話佢係 成扎，我話俾你聽咧，由 Percy Craddock 即係呢個柯尼達開始。魏奕迅、麥理浩、柯尼達、魏奕迅呢班全部在香港做過外交部的政治顧問，其實都是所謂中國通，他們都是懂中文，都是受這個《Restart Over China》這本書影響過，對共產黨一種同情，包括尤德，尤德是駐北京代辦的，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1967年，他是駐北京的外交官來的，但是這堆中國通，這個是歷史的錯誤來的，其實，就是 Margaret Thatcher 起用這個呢扎中國通，以為咁樣可以 engage 1979年之後嘅鄧小平，然後去實現一個嘅大家一個所謂和平演變，呢個同克林頓政府犯嘅錯誤係一模一樣。而呢班東中國通佢一生人嘅錯誤，去到晚年佢點可以承認自己錯咧？係咪？唔可能嘅喎。我唔信佢哋係為咗中國俾咗好多錢佢哋，包括 Wilson 好，包括麥理浩好。我唔信佢哋會收中國嘅錢。會收共產黨錢，但是之前我們說過這個法國外交官娶了個男人當作女人這件事，即是蝴蝶君這個間諜案，其實那個 complex 就是很清楚的，那個情義結他對中國文化那種仰慕，令到他們看中共政治看得不清楚，而整個中國通在處理香港問題裡面呢，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當時我記得，我自己記得很清楚，柯尼達有一個很出名的講法，後來在這個何維來香港的時候親自跟我們說，他說我們只是有一支試管，我們不可能做兩次實驗，即是在香港問題裡面，即是說我們只可以選一個方法，我們不可以又試一下這樣又試一下那樣，又試一下給香港獨立，又試一下跟中國談判，是不可能的。所以當時英國在1983年已經差不多決定了在那個談判裏面虛晃一招，就是 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撲低那次，拿不平等條約出來講一講，跟住就兵敗如山倒。鄧小平一夜拒絕之後，基本上他連防線都沒有，起曬那個虛晃一招之後就兵敗如山倒。然後在後過渡期裏面，根本整個中共就借住呢個直通車的問題，已經插手香港的政制設計，不是始於今日樂偉玲嘅，係成個香港的政治制度的設計在九二年到九五年到九七年呢段時間裏面，已經是全部中共的手指毛嚟。否決八八直選，結果揭出嚟，彭定康揭出嚟，原來是韓達德同錢其森之間是有外交信件，大家協議了冇直選嘅，當時係，所以好多戀英嘅人，我話俾你聽，大家要睇清楚。當然好多英國嘅總督對香港好有貢獻，但係英國喺呢個處理香港前途問題裏邊，唔係淨係為奕迅啊，係佢哋出賣香港人嘅，其實係一路佢就係諗住同中共談判，然後將香港嗰個嘅民主進程一路拖延啊嘛，然後九七之後到貝利亞政府執政之後，你諗下九七到零七呢十年裏邊，英國政府為香港出過一句乜嘢聲？ 冇噶，佢都好合理化香港嗰個一國兩制嘅，其實係 咪就係咯？我覺得，所以我就係話你而家係美國去到Donald Trump 上嚟先至正式同中共反台嘅嘛。即係可以咁講，西方一個強權對中共正式拍台反台嘅，其實係 Donald Trump 啊嘛。香港嘅政局先至打開一個國際戰線，一個新嘅空間。如果唔係，你做 N 咁多嘢都冇用，係冇人睬你嘅，根本係。你去英國國會遊說啊，邊個睬你？你遊說 BNO 平權啊，你都冇人理你。彭定康見下你嘅就可能係。然後你去美國遊說有咩用？係咪？你奧巴馬政府咪睇到咯？所以而家呢個時候，正正就係因為成個中美嘅大變局先至出現啊嘛。所以好多人話：，誒，我哋冇得救，冇得救。其實我自己諗，一路諗嘅諗法都係一樣。有冇得救係在於中美之間嗰場貿易戰點樣打落去？嗱，一陣間我哋今晚嘅主題其實就係講呢樣嘢。 抹面啦，而家係 就係中美貿易戰第二階段點樣打落去？我哋先休息一陣。FPS 支持城寨6809941，大家記住加入城寨嘅 Patreon 支持我哋繼續一路走落去。 會唔會好咧？好掛住佢哋啊！ 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